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日本人啊，他们这个把葛根系统的药在家里运用啊，加上这个活血的红花，再加上一些啊清血热消炎的药，那就可以呢做到这个啊治疗一些头部的发炎。 那像朱木通用葛根红花汤呢，它是治疗这个小孩子啊头顶上长一大堆脓疮。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像我记得我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啊，就觉得青春痘也会长在头顶的哦，就是头发里面会有一颗一颗的，那如果长得太多太可怕了，那葛根红花汤就可以用啊。那用药的道理是差不多的，那他就说这个他是看到那个大冢进阶的书这样讲，他就这样用，然后效果不错。那结果呢，说是这个葛根红花汤原来是治疗这个酒糟鼻的啊，那大冢结果呢，因为朱木通这样子讲嘛，那我们做讲义的助教也很用心，就去找大冢进阶的书，就找到大冢进阶的书呢，就大冢进阶是来治富贵手，也不是治疗酒糟鼻啊，所以那但是呢意思也通了，就是说因为葛根转过来，对，太阳经到尽头的就到人的鼻梁了嘛，对不对？所以鼻子这边要消炎清热，那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他这个大冢进阶本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人他是啊这个手指的这个地方啊这样子都干掉了，那用了，那但是他用葛根红花汤呢，就把这个大黄呢拿掉，然后加上黄芩跟薏苡仁啊，就让他不要这样子卸掉。那加薏仁也是有意义的啦，因为薏仁是一个能够让这个身体这个不要的组织啊被身体自己吃掉的药。那所以薏仁呢，虽然说不上是有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预防癌症的效果是很好的啊，它让身体把多余的组织自己吃掉。那比如说我的阿姨啊，我的小阿姨曾经是痔疮啊。那痔疮的话，我有一段时间我是蛮喜欢用那个张仲景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就是薏苡仁加上附子加上败酱草的那个方。那我就跟我阿姨说，那不然你吃一吃啊，就是说不一定会把整个痔疮医好，但至少它会减轻很多。那我阿姨吃了之后呢，她就说痔疮是不痛了啊，不过那一颗东西还在那里。因为如果他那颗在那边是息肉的话，那个我说过用乌梅跟姜柴啊，那也不是薏苡仁。但是呢我阿姨就说，哎，吃到后来那个手背上面脖子上面长的那些小油子啊都没了啊，他就觉得哎还不错，有一些其他的效果。像我们一般如果是长油子要用内科的药物来医的话，那就是每天30克的薏仁粉啊，然后冲水喝那个薏仁粥，那这样子连续吃啊，快的话2个礼拜，慢的话1年2年啊，就是也不是说真的一定很快啊，就是说那个油子通常会自己掉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法。那所以呢，就是葛根红花汤呢，还是就是跟同学介绍一下，就是这一类的方剂，它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延伸运用的啊。就像葛根汤剂，如果是治疗这个什么拉肚子啊、太阳阳明合并，那那个是一个它的标准的使用。那在活用的范围呢，就是治疗这一类的发炎啊，有表症啊掺杂的发炎，太阳经可以照顾得到的范围的发炎，那这个葛根系统的药呢，还是很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啊这个条文啊，从第七卷的这个第11条开始讲。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讲掉蛮多条的啊、哦、那讲到蛮多条，以我们上课来讲是觉得哎呀总算有一点所谓进度的东西出现了，但是对同学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说不定对同学来讲是一种折磨啊，因为讲条文虽然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可是在听课的人来讲，其实是听条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对这些条文你不能说没有感情啊，就比如说我上课啊其实会提早开始准备，所以今天要教的这几条条文呢，我大概2-3个礼拜以前就已经是一直在看它，然后一直在查相关的资料等等了。可是那我就觉得说，哎，一开始我看啊也觉得很无聊的条文啊，当你读了它2-3个礼拜以后，会开始渐渐读出滋味了。那我就想说，像有些人他们是读《伤寒论》一读读30年的人啊，那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可以从里面领略到很多 这个生命的奥妙啊。但是我觉得两三个礼拜就让你觉得原来觉得很没有意思的条文，读得越久觉得越好玩。可是呢，我这到底只是两三个礼拜的功力。那你说我跟伤寒论做朋友，可能到今天已经做了快要十年的朋友了，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同学讲，当我两三个礼拜之前啊看到这些条文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啊，这条我以前读过，就是我之前读的全部都忘光了，所以我现在教的时候有一样的恐慌，就是我教了之后其实同学回家放几个礼拜他也就消失了。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就算条文消失了，同学能够把那个重点记得啊，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因为至少我前面这些条文其实读过，也读过不止一遍啊，好几遍。但是因为我上海的也是一条一条这样乖乖读的嘛，那结果竟然就在读的时候觉得哇，好陌生哦，那种感觉。那这个第十一条，他说太阳病外症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结一桂枝汤。那这一条我想本身同学读过来我想是很清楚了吧，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已经教过的内容，不需要再多讲什么，对不对？那唯一这边顶多呢就是去揣测张仲景多写这么一条废话的用意是什么呀。那我们就会想说，哦，这条跟前面的条文它的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特别讲有没有汗，而这件事情这条我原来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就是觉得废话一条而已。可是上个礼拜六啊，就刚好在我讲这条之前那个下课啊，有个同学来问我说，老师啊，最近天气很冷，那我如何分辨出来我是桂枝汤症还是麻黄汤症啊？因为都没有汗啊，就是你这么冷的天气你裹得跟粽子一样还是不会有汗啊。哎，我心对哈，那就觉得这条忽然变得有意义了。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用出不出得了汗来检测你的病症的时候，那你还是只能在脉上面下功夫了，对不对？那麻黄汤、大青龙汤的脉通常都比你原来的脉要强要紧，那桂枝汤的脉就不会比较强比较紧。所以脉浮弱而有这个恶风寒的现象，那就非常可能是桂枝汤啊。所以同学就记得一下，就是当我们不能够用汗不汗来辨证的时候，至少这个脉还是我们最后可以抓的一根浮木啊。那这件事情同学知道一下，因为伤寒论的脉法虽然很单纯，但是还是要把一下脉才好。因为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下课或怎么样，同学来跟我闲聊两句啊，常常会听到同学说，老师啊，我那天啊流鼻水发冷，然后就吃了桂枝汤，对不对啊？那我说什么脉？他说不知道，哎，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你知道？就是其实把脉也是很重要的，就伤寒论给的脉法都很单纯，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对不对？所以同学这个基本的把脉还是平常要把几下啊，要知道一下。那像最近这样的冷天的话，如果你不是用脉的话，我们也很难分辨到底是桂枝汤麻黄汤。有的时候坐在家里面根本也不是感冒，你也会觉得怕冷得不得了啊，对不对？但那时候已经不会感觉出什么叫麻黄汤症了，对不对？麻黄汤症你要在夏天得你才知道，哇，这是麻黄汤症。那冬天得的话谁晓得啊？所以这种条文还是零零碎碎的，这种看起来不怎么重要的条文啊，在临床上还是有它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啦。那接下来呢，这个十二条啊，它又一次出现我们前面教过的桂枝破杏汤了。他说太阳病下肢为传者，这太阳病本来是不应该用下法的，可是你用了下法。这个下法其实在我们今天呢，就是常常发生的状况，我也讲过，比如说，哎呀，感冒我补充维他命 C 啊，赶快喝一杯柠檬汁啊，哦，这样子的话，大概那个柠檬汁的寒性就可以让邪气内泄了。或者是小孩子感冒，爸爸妈妈一慌，赶快调到医院，不是调到医院，到医院去吊点滴啊，那就赶快带到医院去打点滴，把它烧退下来。那这样子的话，也等于是下过了。那大 但当这个经过下法之后，这表邪内陷，他如果这个人微微有一点喘的话呢，那张仲景说这是因为他的表邪还没有解掉啊，所以你还是要把他的表邪解掉，那一方面再加一点定喘的药啊，就是让这个肺的空间比较大，让喘比较平息的药。我们也说过，这个五味子在古方的世界比较用在咳嗽，杏仁在古方的世界比较用在定喘，对不对？那这一条呢大体上是这么说，但是在临床上面这条呢就要使用这一条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我们伤寒论这样一路教过来啊，方剂越来越多，其实同学在学的时候是有可能混乱的，比如说啊，如果发喘要用什么方啊，其实大家都头脑都喜欢把事情简单化，就觉得啊，定喘啊，小青龙汤，对不对？就是因为治气喘就是有一些专病专方的那种简单化的那种内容会在心里面留下印象嘛。那太阳病的喘，小青龙汤的喘，如果是在小青龙汤的框架之下喘，那一定是咳喘，对不对？咳嗽而气喘，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咳嗽的时候你要辨出是小青龙汤症的话，这个脉呢在浮脉里面会带有一点弦脉，然后呢他咳出来的痰呢不是稀稀的痰，就是泡泡痰，对不对？这是小青龙汤的痰啊、哦。那这是一种喘，然后呢我们前面有一条条文恐怕同学都忘得差不多了啊，就是如果太阳病啊经过一些发汗后还是误下后，这个如果是不是啊，太阳阳明合并啊，连我都忘了，我该死了。就是太阳阳明合并的这个前提呢，如果这个人喘而胸闷，那是什么？麻黄汤，对不对？所以太阳阳明合并，这个脸红红，脉已经拉成一长条了，然后人开始发干了，那个时候又喘又胸闷，那是麻黄汤，对不对？所以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条呢最难分辨的其实是后面的麻杏甘石汤的条文，因为麻杏甘石汤的条文呢它也是这个下过之后或者发汗之后，然后呢也是喘气，而且麻杏甘石汤的条文又说了一句无大热者，因为肺在烧的人不一定全身都在烧，所以他会觉得有一点热烘烘的，但是不会很热。那这个无大热跟这个下肢为喘的没有什么热的感觉，你怎么分啊，对不对？所以这一条要跟麻杏甘石症要掰开它的症状是并不容易的。那像跟葛根芩连汤症也有喘，可是因为葛根芩连汤症它的主症是在热力，对不对？所以那个喘你可以不太在乎它。那所以呢像那个郝万山教授啊，在讲伤寒论的那个光碟，他就讲那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体育老师的小孩啊，这个老师发气喘，然后呢他们医院里面呢就给那个小孩子用这个他们的那种中药的那个固定的方，就是治气喘的一号方二号方，那那一类的方子呢都是这个麻杏甘石汤再加什么连翘啊板蓝根之类的清热消炎药啊，那就是一般其实中医的领域如果要把事情简单化，是这种什么肺部有一点发热发炎然后造成有气喘的感觉，通常就是用麻杏甘石汤解决，就是有这种简单化的专病专方存在。那结果那小孩子就怎么治都治不好。那那时候任应秋先生还在世啊，然后任应秋先生就说这个啊是桂枝加破杏汤症啊，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症，那个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个是肺里面有热，又干又热的时候，他那个喘才会用麻杏甘石。那这个小孩子没有在肺里面有热啊，他只是喘而已啊，所以不是用麻杏甘石，用桂枝加破杏。于是呢，用了桂枝加破杏汤之后呢，那小孩子就好了。所以同学就知道，这个麻黄汤的喘而胸闷，那是太阳阳明合并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们姑且不论。那葛根芩连汤的这个啊拉肚子又喘，那这个反正一定分得出来是葛根芩连汤，所以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比较需要再一次的做分辨的就是小青龙汤的喘，跟麻杏甘石汤的喘，跟桂枝加破杏汤的喘。也就是说呀，小青龙汤的 这个身体的这个病机结构呢，一定是肺里面有很多的冷水当做一个基础，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有那种咳嗽，对不对？咳出那样子的痰的那种咳嗽当做一个基础。那麻杏干石汤症呢，是肺里面又干又热的，所以他那个人如果他喘的时候，他那个咳的状态一定是那种，就是像那种吉娃娃在叫的那种干咳的声音啊，是有那样子的。所以而且麻杏干石汤它是有一个脉象的，因为麻杏干石汤它是那个肺被热被闷在肺里面，所以麻杏干石汤症的时候，你把它的肺脉啊，会觉得把到一坨馒头在它的这个右手的寸脉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热要上来，然后被那个寒邪束住嘛，所以会有一坨馒头一样的脉在右手的寸脉，所以然后又是咳的声音是很干的。但如果你不是小青龙汤的那种喘，又不是麻杏干石汤的那种喘，那你要知道它有一个不偏冷不偏热，它只是喘的那种喘，那这样子的喘就是桂枝加破杏汤。而我们前面在教桂枝加破杏汤的时候，有说这个喘加做桂枝汤啊，给他这个后破杏仁比较好。那这个喘加做桂枝汤，它是指一个一直有气喘病病史的人，得到桂枝汤症的时候，你就先给他加好后破跟杏仁，免得他发喘，对不对？之前有讲过。那也就是喘加做桂枝汤，讲的是这个人是个老病号。那在这里呢，就是当你的这个表邪呢被打下来啊，陷到肺里面的时候，不偏湿冷不偏干热，但是那个邪气还是邪气，所以还是有可能造成一个喘的现象。那这样子就是要解表邪，然后用后破杏仁来清这个喘的状况。所以不偏冷不偏热不偏寒不偏燥，有一个桂枝加破杏汤在中间啊，就是同学不要忘记这个在中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记忆有时候很吊诡，那些很极端的症状都记得，然后那些很正常的症状都忘掉，就因为听起来比较，就是小青龙汤麻杏干石汤听起来比较激烈比较科幻哦，比较有味道，那桂枝加破杏汤就全部被忘光了，就是大家学生好像有时候会有这种调子出来啊。所以至少呢这一点同学就记得一下，这个喘症呢，在太阳篇里面大概有四处到五处的喘字有出现啊，那哪一种归哪一种，同学要设法在脑子里面稍微把它归纳一下。那当然说后破跟杏仁的药性我们都介绍过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医家哦会多做一些文章，而他那个多做的文章我又不能说他是错。比如说这个在广东得罪了黑道然后逃到香港来的那个陈大济啊，陈伯谈，他就说呢他的书里面就这样写，他就说这个喘症是误下之后的喘，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人他的肠子一定是被泻药弄得先泻过啊，对不对？那被泻过的大肠一定是情况很糟，所以才会引起这个肺在喘嘛。所以他就说其实后破这个药，你说它是清肺的药也对，说它是整肠的药也对，他说后破让肠胃呢恢复这个正常的机能，就好像用后破把这个下药下掉，就是把那个这个泻药造成的影响用后破把它去掉，这样子比较能够恢复到他的肺的机能。就这种讲法当然是不能说绝对，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是错啊，所以姑且同学参考一下。所以呢这条我在想同学大概过几个礼拜会忘光啊，你们觉得呢？就是到最后如果遇到喘的话，是不是只会记得小青龙跟麻杏干石，桂枝加破杏就不会再回到大家的脑海里面了啊？除非你们要跟《伤寒论》做长期的朋友啊，就是未来可能再读三读啊，不然的话，就是好些条文，像后面有一些条文都是有风险的啊，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听得懂听得懂，然后之后呢就不见了啊，所以大家加油吧。那这个接下来呢，这个第十三条啊，他说太阳病外症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医桂枝汤。那这里是一个比较确确实实跟我们讲道理的，而这个道理我们之前在看医案的时候看了好多次了，就像是前面医案我们看了那么多逆流晚舟法，对不对？ 其实像逆流挽舟法这种招数之所以存在啊，就是因为《伤寒论》里面有这些条文的指导原则。也就是什么叫做外症未解呢？就这个人脉还有一点浮，或者是他还有一点怕风怕冷，这就是太阳表症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平常帮人开药，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一起学中医的朋友，大家都还算可以把脉的人，那比如说我开一个麻黄汤，开一个葛根汤，开一个桂枝汤，人家吃了药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就会问他，哎，你现在浮脉下去了没？因为吃了药如果表邪去掉了，身体就会那个抵抗力就不会再发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脉就会平下来，就会不再那么浮。所以我们总是会问人家说，哎，你吃了这个药，我们不会问他说吃了这个药好一点没，因为药有开对总会好一点，但是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好。所以都是治疗这个桂枝汤症、麻黄汤症、葛根汤症之类的，我们都是吃了药之后发了汗之后，我们要问他，哎，你的浮脉还在不在？如果浮脉还在，可能要再吃一次桂枝汤，因为他表邪没有干净。所以你这些脉或者是怕风怕冷的这些外症一定要都干净了，你才能够再去处理它其他的部分。因为在赵仲景这个条文里面呢，就等于告诉我们说，即使这个人呢他有所谓的便秘的现象，那便秘我们通常说是阳明病的承气汤系统的症状嘛，可是如果他还有表邪的话，那你不可以直接去打他的这个大便。因为呢我们说之所以用承气汤把大便通下来会能够让他感冒好啊，是因为当你的病邪呢完全都已经集中到肠子里面了，都在大便附近了，那你用这个承气汤，比如说大承气汤或者调味承气汤里面都有芒硝，那郝万山教授就说了一句，他说不敢在正式的场合这么讲，但是实际上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芒硝是发肠子里的汗，因为芒硝是一个盐类的东西，它会从肠子里面倒吸水分出来，所以芒硝等于是把肠子里面的水吸过来，就是在发肠子里面的汗。因为三阳病啊，太阳、阳明、少阳都有机会用到这个发汗法，就是即使是少阳小柴胡汤号称和解法，但是其实吃小柴胡汤吃了小柴胡汤也可能会出汗的啊。那到了三阴病，太阴、少阴、厥阴呢，就比较不适用驱除病毒的做法，而是用对消灭，就是用温暖的药去跟病毒互相中和彼此啊，就没有不太有那个病找出口的那个现象了。那所以呢，当你还有表症的时候，意味着你的病邪根本都还没有完全聚集到肠子里面，对不对？那这样子你从肠子里面拔，那个病还是不会好啊，因为你的病邪并没有都在那边，位置它没有到位的时候，你把它拔掉了，只是让人变虚，然后感冒还是在那里。所以一定要一丝一毫表症都没有了，才有可能用下法，而那个时候用下法才会有效。那这样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我们在那个逆流挽舟法看到那么多，对不对？就是说那么多的下利为什么都不能够用治下利的方法，都要用解表的方法哦，就是这个理由。所以呢那欲解外者宜桂枝汤，那当然了，这样的情况不是桂枝就是葛根啦，那用到麻黄是比较少了啊。那葛根也不对啦，因为他会要用到下法，一定这个人已经开始不大便了，那已经开始不大便的时候啊，你用葛根不对，因为用了葛根人会更干，那用麻黄也不是那么好，就是麻黄对人体的精液的损伤比较大，当然也不能说严格来说麻黄不是一点用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葛根会让大便更干，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所以这个桂枝汤呢，就姑且同学就当作是他这个表现一个意思，就是要用外解表的方法处理。所以呢，就算将来同学这个条文已经忘记了，在你们临床面对自己生病，或者是周遭的人生病的时候，就是不要等到我们教到阳明篇以后就觉得啊，你已经不大便好几天了啊，那就用下法。有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医好的，你除非确定它已经没有表了啊，就是没有表症，所以这个 基本原则是不是可以记得啊？条文忘记基本原则要记得的。那接下来这十四条呢，也是在讲这样的意思的一个话。他说呢，他说太阳病呢，先发汗不解，然后又下他，又有下法啊。他说如果那个人呢，脉是浮的，那你发完汗再用下法帮他通大便啊，是不会有用的。他说脉浮者不愈，那就是说当你有浮脉的时候，代表病邪还在表，那你是照理说是上这样子，就是告诉你说你上一次的汗法并没有把病邪完全打干净，还有病邪在表面，还要继续把它清干净，然后如果还有病邪留在里面才能够用下法。那如果已经把到有浮的脉了，你还是应用下法的话呢，他就说浮代表邪气在外面，而你反下之，所以它不可能好的。所以啊，现在因为是脉浮，所以知道病邪在外面，所以要解外面它才会好，所以要用桂枝汤。那张仲景一次又一次的这样重复啊，大概可以让人揣想到汉朝时候一般的医疗的诊所啊，可能就是遇到病人就是用下法解决。所以张仲景面对那样子的一个医疗的习惯，会觉得说他这个话就好像在告诉你，好像有人来找他聊天说啊，我已经生病啦，然后或者是同业来说那人生病又不大便，我给他用了泻药啊，那就又不好啊，搞什么东西啊，乱生病。那张仲景又不是了，还是他那个脉还是浮的，本来病邪就还没有进去里面，那你用下法当然不会好了。等于是张仲景好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就这样子变成说这一段话绕来绕去讲一遍又讲一遍，讲一遍又讲一遍啊，就是好像是张仲景那个录音带重复播放一样啊，就是。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一般的医生啊，连麻黄汤桂枝汤都不是很会用，那刚刚你干脆就说好像那就桂枝汤啊，反正就是桂枝汤用的总比不用好啊，就是大概就是交代一个方出去啊，就是那些完全都不会都在恶搞的医生，你好歹给我正确一点，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存在我也不知道。因为伤寒论这本书它的根基是我说的啊，那什么太古高文明之类的东西，但是呢它的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是张仲景在汉朝医病所遇到的一些人事物所引起的一本书，就是他一定是临床遇到这个状况，然后就会这样写，它是一个诊疗记录啊。那所以呢，这个基本原则，你看张仲景同一类的话，在这一两段里面已经重复到第四遍了啊，所以张仲景都重复四遍，那同学就拜托记得一下哈。如果我们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发完汗之后就把一把脉，看是浮脉退了没。如果先把这个习惯养好，那以后大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啊。那这个再来呢，第十五条就开始讲到所谓的衄解了啊。衄就是流鼻血，他说太阳病呢，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那讲到这里，同学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症，对不对？这也不太会是别的汤症了。那过了八九天，那同学想啊，我们说张仲景认为这个疾病的打一次仗的周期是差不多六七天吧，对不对？那八九天代表他已经跑完一个周期了。那到了第二个周期的时候，第二轮要怎么打呢？我自己是不太看那个拳击电影的哦，就是拳击通常打了一回合之后，第二回合要怎么打？招数要不一样一点吗？还是一模一样继续打？不晓得啊。那就是到了八九天呢，他还是一模一样的状况，这个整个症状都没有改善，那表症仍在，就是他的表邪都还是这么的强。他说这样子应该要发他的汗，也就是麻黄汤症本来啊不一定能够拖那么久的，可是如果这个人呢，真的邪气也很够，抵抗力也很够，他就真的僵持不下，这样僵持了八九天，这也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张仲景就说这个当发邪后面这个地方这一段的最后一句麻黄汤主之啊，又是好像前面那个小青龙汤主之那个文字的那个位置有调换，就是它是一个又是张仲景常用的一个倒装句，就是那个当发其汗后面就是要跟着麻黄汤主之了啊，这是张仲景常用的一个文法。那这个情况下用麻黄汤，他就说哎，吃了麻黄汤之后啊， 这个人稍微好一点了。结果呢，有一个状况发生了，他说这个人呢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就哎呀，开始人忽然变得烦起来了，然后目命啊，命就是闭起眼睛了，就忽然这个人好像眼睛张不开啊，就是一副要昏倒的样子，然后又很烦，然后又要昏倒的样子，然后呢，等到这样的感觉变得很激烈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喷出鼻血来，然后喷出了鼻血之后呢，就好了。他说：“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那这个阳气啊，张仲景的书里面阳气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指人的元气了，比如说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写说，如果桂枝汤喝下去，一个人阳很重的话，阳很够的话，就会把人弄死。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身体质上面是太热的，那桂枝汤下去的人就烧死了。那这样子就代表说，那个阳可能是指热气啊。那这个热气为什么会从鼻孔喷血出来呢？像我们如果要喷鼻